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 最近啊，妞妞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，文章的名字呢叫做舍不得自己一天不快乐。妞妞觉得这是一篇非常棒的文章，所以在这里啊推荐给大家。舍不得自己一天不快乐。邱先生对人很好，见到每个人都笑眯眯的。他在大学教书，他的学生总是不解地问他，老师，为什么你总是面带笑容？他的回答一直是，我舍不得自己不快乐呀。其实邱先生只有一个诀窍，他的快乐心完全建立在人生只有一次的信念上。他说，玩到就赚到，不快乐就输了。他才不让任何人或事物使他像踩到狗屎一样呢。邱先生快乐的另一个秘密呢，便是待人平等。他是佛教徒，相信众生平等。他的理解是，有了平等心，才有慈悲心。他发现平等心要从小开始，在结婚生子之后啊，孩子在牙牙学语与他建立父子关系的时候，他不让小孩叫他爸爸，而是直呼他的名字，因为中国人的爸爸太沉重。孩子长大以后，从来不觉得他与大人不平等，和老爸没有距离，沟通良好。邱先生真喜欢这种亲子关系，小孩成了说得上话的老伴儿，真是快乐的事。最近啊，他帮高二的儿子分析追女生的问题，仿佛他自己也回到了那个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的年纪。邱先生有一儿一女，儿子呢在上高二，女儿呢小学三年级，两个人啊相差了8岁。哥哥和妹妹不和，经常吵架，这一切呀邱先生都看在眼里。虽然呢嘴巴上劝劝，心里却想，这才是兄妹之情嘛，吵吵闹闹长大了才好玩呢。不过他教妹妹快乐的方式和哥哥不同，他发现啊，妹妹太好强了，在邱妈妈的熏陶下，什么都要争第一。幼稚园大班下围棋的时候，对弈的小男生赢了，小女儿可不服输了，一直哭到小男生跟她道歉为止。所以呢，后来妹妹上了小学，遇上第一次考试的时候，她当时啊特别喜欢徐怀钰唱的《有怪兽》那张 CD， 嚷着要爸爸给买。邱先生就对他说了，好，可是呢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 什么条件啊？ 你呢要考最后一名。妹妹突然沉默了一会儿，爸，最后一名不太好考呀。邱先生笑着说，没关系，你呀考很差就可以了。结果呢，小学第一次考试啊，邱家小妹啊平均只有89分。在车上当着妈妈的面，她竟然十分高兴地说出了她这一成绩。妈妈当时就生气了，说妹妹越来越没有羞耻心了啊。但是邱先生快乐地说，好的宝贝儿，我等一下就给你买 CD 啊。父女俩倒是其乐融融，就剩下妈妈一个人在那儿烦恼。对于邱先生来说呢，小学考试第一次的不怕羞的体验就像孵出蛋来，第一眼就决定一生命运的那只丑小鸭。他不知道自己是小天鹅，在鸭群被排斥时一直认为自己丑而不快乐。邱先生帮助女儿快乐的秘密之二呢，就是尽力就好。果真小一小二两年下来，女儿的功课成绩中等。她虽然也希望自己成绩好一点，但没有做到时呢，她也不会气馁，她会为自己一点一点的进步而高兴。她也会很骄傲地说， 我的好朋友李恒是模范生。他会去欣赏同学的优点，为他们的进步高兴，而且这一切完全是出自真心的，朋友的就好像他自己的一样。如今小妹已经上了小三，学校日呢，邱先生出席家长会，他在教室后面的公布栏上看到全班小朋友的自我介绍，自己的女儿是这样写的：我的缺点，不吃苦瓜，不吃蔬菜。我的兴趣，象棋、围棋、游泳。我的优点，我很快乐。后面还打上了一个括弧，写着每天。邱先生看了女儿自己写的字，他快乐极了。女儿以前那么的不服输，现在竟然觉得她的优点是每天很快乐。全国的小孩也许找不出一个把快乐当成自己优点的吧。大人们要努力的快乐，小孩的快乐却是天生的。妞妞很希望大家在听到或者是看到了这篇文章之后，记住在每一天都问一问自己，今天我快乐吗？